才能有更好的创意。这种呢是一般的漫画技法书当中比较少见的。 他教的并不是说这个人应该去怎么去画啊，而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呢来讲，这个画应该怎么去创作。 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日本漫画的发展，还有漫画创作的本质与特性之类的东西。 那另外的森林大地就是手冢治虫的代表作了，是吧？ 对的，是他就是前期的收官的一个集大成之作，22岁的时候创作的，连在那个漫画少年上连载的一部比较传奇的漫画。 我也请老白来说一说啊，那手冢治虫作为一个日本著名的漫画家，那么他自己的这个生平主要的代表作，就您的了解都有一些什么？那么他在这个整个这样漫画史上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刚才那个小蒋在那个讲这个书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了，就是有一句说，手冢治虫是漫画之神。不管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整个就是这个世界动画漫画角度的这个历史上来，来看，确实手冢治虫是可以担得起这个称号的。他有很多很多的身份，比如说他是一个，就刚才也说了，他是一个漫画，首先他是一个漫画创作者，他同时他还是一个出版人，还是个动画导演 啊， 也是动画制片。他还运营自己这个动画公司，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虫工作室 啊，对 对。然后呢，他还是一个动画实验项目的发起者，就是他在这个中年后期，曾经以这个自己号召这个整个行业去发起了很多的这种试验性质题材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活动。还有最关键的是，他也是漫画技法和动画制片技法的这个革新者。所以他的这个身份非常非常多，是一个动漫这个历史上可以留下自己光辉名字的这么一个人。 那他的代表作除了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所说的这个森林大地之外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国人非常熟悉的铁臂阿童木哈， 对 对 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您跟大家说一 说。比如 说 我举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例子，比如说像怪医黑杰克，刚才说的森林大地，然后铁臂阿童木，然后火之鸟，这也是被传为说这个日本的漫画不朽的这个漫画代表作。然后以及他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小型的这种篇章的故事， 我们出过的就是火鸟，就是我个人可能还比较喜欢他的一些自传的漫画，就像那个纸宝，我觉得非常的优秀。还有那个他后期的一些作品， 多罗罗， 对多罗罗， 多罗罗是那个手冢的作品， 是吗？ 是的，对对对， 因为多罗罗我看过他的动画片， 重置版的动画， 重置版的动画片， 就是浅田弘幸的那个。原案的那个作品，对，这可能是现代的年轻人可能比较了解的。 他的主题歌还挺好听的 啊，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代表作的话，因为我印象很深，手冢治虫曾经拍过一张照片，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些出版过的漫画书铺在他们家，是他们家吧，可能铺在他们家地板上，是厚厚的一层。他自己是可以把自己出版过的作品整铺满自己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地板，所以可以从这张照片可能就能感受到说这个他其实他这一生中创作了就是数不清的这种漫画作品。 哎，那您觉得手冢治虫啊，他本身不管是从漫画的风格，还是每部漫画的这种世界观的架构、叙事的方法，对于日本后来的现在的这些漫画家们，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如果只说漫画的话，其实我认为手冢治虫对漫画行业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他其实是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把这种电影式叙事的这种镜头语言表达的方式带入到日本的商业漫画领域里边的。在他之前，其实日本的这个商业漫画，就是或者说这种给普通大众看的这种娱乐性的漫画那种的话，和欧美当时比较主流的这种连环画的创作形式是比较一样的。每个格的大小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然后每个格表达的内容基本上是那种最浅显易懂的站位啊，然后以大量的台词去讲述这个一个故事。但是从手冢治虫开始，他学习了，或者说他引入了这种电影式这种叙事的方法之后，才会说啊，漫画有分镜， 对， 什么漫画，哎，这个漫画的这个有什么动效，就是他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速度线技法运用到漫画里的这个日本漫画家。刚才也说了嘛，他的这个很多漫画技法的革新其实是 应该说一直在指引着这个日本商业漫画的这个创作之路。 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个漫画，经常会讨论它的分镜好不好。 是的，是的， 是吧？那分镜本来是个电影语言。 是的 啊，但是我们现在用来讨论漫画的这样的制作，那么的确这是手冢开先河的。 对 啊， 而且如果看他的一些中后期的作品，比如说像火之鸟里边的一些作品，你会发现他用了一些非常在即使在现在看来都非常非常新潮的一些创作技巧。举个例子，比如说漫威的这个死侍这部作品，这个大家经常会说死侍是一个打破次元壁的漫画。为什么？是因为死侍这个角色经常在作品里边就是突然一下就开始跟漫画外的读者聊起来了 啊。对对对，没错。 但是实际上这个技法如果从漫画历史上来看的话，当年手冢治虫在火鸟里边就已经使用过了这样的技法 哦。 然后包括比如说拿漫画的分格去做一些文章，他会把分格比如说这个人物挨了一拳，然后撞破分格线，撞到了另一格里边去。这些技法都是在手冢漫画里边最早最早就是出现在手冢的一些漫画作品里面的。他在当时其实应该说是很先锋的一些做法，甚至到现在都还是一些很新潮很先锋的做法。 是，的确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对漫画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如此复杂的分镜他会看不懂，我应该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然后一会儿这个格那么大啊，一会儿呢又那么小，我应该怎么看呢？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种困惑。 对，这个其实也是如果按照手冢的这个创作创作的这种技法的这个进化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包括也是后来的这个日本漫画家们一代一代去不停的去丰富，然后去把他们给固定化的。包括可能随着连载的介质，比如说以前是在赤本上连载的时候，因为纸张的规格是那个样的规格，它可能会有一些技法。然后到了这个现在的这种大开十六开的这种连载杂志上，它可能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法，比如说翻页之后的大特写，或者是每一话连载中一定要有比如说跨页的一页，然后可能会有单页的一页，它分别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其实也就是随着读者和创作者共同进步吧，共同认可，大家约定俗成了一些技法。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书当中来哈。刚才呢，小蒋跟大家讲了，那《我是漫画家》这本书呢，是手冢的唯一的自传。那最开始的时候，从后浪出版公司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引进他这样的一本自传呢？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呢，就是说，就是除了表现这个手冢治虫他波澜壮阔的一个人生记录以外，那么更多的呢是体现这个作为一个漫画之神，他仍然对这个未来感到不知所措，也不能肯定漫画究竟是何物，所以他仅凭意志力一笔一笔的画下去，能够看到这个漫画天才在他的这个丰功伟业之后，能够看到他私下如何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还有他如何为事业瓶颈而苦恼，以及他身为人还有身为漫画家所具有的一些性格缺陷和挣扎吧。这本自传就可以展现手冢的这一面，感觉是能够体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更有人情味的一面。 因为这本书其实从封面上看也是很二次元风格的这样的一本书，日本原版也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当时在引进的时候是如何来确定比如它的封面啊它的内容啊，包括它里面有很多插图哈， 它的原版是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种，就是如果看漫画的人会很熟悉的那种口袋本，就是很小的， 很小， 对对，就是大概是。对对对，文库本那种，大概105到152左右。那么这个开本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中型的开本。 对，比口袋书要大。 就是它原版的那个封面呢，是一个手冢他的自画像，就是画不是他自画的，是别人给他画的一个肖像 也是就二次元风格的肖像是吗？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就是当时了解到，就是看了一下市场上同期的那些作者的自传什么那个传记类型的书，大部分都是用肖像的。但是我们觉得呢，这种漫画家的这个自传应该是有别的风格的，就是如何体现这个漫画家他的风格，把它做成一个封面的。这里很巧的就是它这个封面正好是利用了整体是用的火鸟的分镜，然后里面的这一格呢 正好是有一个人，他的视线是上下变动的，就是通过这种中间一个有一条是这个分镜，然后能够体现人物视角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加深这个图画的纵深感。 而且呢，这本书的这个腰封也很有意思哈。 对， 一般我们看腰封都应该是长方形的，大小一样的。但是我发现这本书的腰封其实正面来看是上窄下宽的。 对，这是一个斜切的腰封、 嗯， 然后你放上去的时候正好可以压住这一个图，但是它不破坏这个整体画面的这个完整性。就是其实我们本来是想用硫酸纸，就是那种透明的纸，然后把这个画面透出来。 嗯、 但是硫酸纸的特性呢、哦，就是它其实是比较软的。如果就是作为一个腰封存在的话，它可能就是在运输的途中、 嗯、 它比较容易损坏、 嗯。 那这样的话是对于读者来说就不太好，所以我们选择了这种、 嗯、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图就是在这个上面再印一遍的这种方式、 哦、那这本书其实除了我们大家能够看到手冢治虫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成为一个知名的漫画家的这样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之外，其实还能够看到很多他对于漫画，他对于整个的一个漫画产业的一种思考，这个可能和其他的一些自传不太一样。我觉得 这个除了就是表现手冢治虫的一生以外呢，他更多的是借助这个漫画家的他的这个目光来看这个日本漫画这个黄金时代的历史，还有整个动画业还有出版业的一个时代变迁吧。 哎，老白，您清不清楚，就是那么当时整个一个漫画产业的创作的一个状况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60年代左右的时候，正是一个日本那个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那个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然后包括伴随着这个婴儿潮的这个来袭，其实对漫画的这个漫画类的内容吧，这种娱乐化的内容是需求量很大的，而且那会儿正好是日本处在一个由平面媒体向电视媒体逐步过渡的这么一个年代，在尤其像手冢他们，其实一开始会在大量的这种很劣质的这种印刷的这种那会儿他们叫赤本，为什么叫赤本？就是因为 那纸不是白的， 对，不是白纸，对，在上面去进行一些创作，包括那会儿的什么漫画新宝岛。好像就是赤本诞生的这种这个连载的这种杂志，漫画作者其实在那会儿也是主要以模仿这种欧美啊，然后模仿这个美式漫画为主的这种创作模式，会去创作大量的比如说像这个科幻题材啊，然后包括一些在我们现在眼光看起来有点这种意识流形态的这种作品。手冢他们这个以他们这个为代表的这一批作者，就是比较坚定的会很明确的是说，我的作品应该代表传达一种思想，那同时我的作品应该更贴近用读者的喜好，他们会专门为读者的这个喜好以及读者想要看的东西去创作自己的内容，包括一些结合比如说日本古代神话 啊、 结合一些日本的社会的这些新闻时事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思潮，去创作一些作品。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这些作品应该是就是所谓的平民漫画，代表了这么一种姿态。 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手冢治虫这个名字的了解，很多人都是来自于铁臂阿童木 啊， 是吧？ 是的，是的。 而且铁臂阿童木呢也的确确实具有这个很高的地位哈，他呢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那为什么铁臂阿童木他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呢？ 铁臂阿童木我觉得可能主要是有几点吧。首先第一点，铁臂阿童木诞生的年代，就是他在漫画诞生的年代，是确确实实正好是切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期。铁臂阿童木的故事里边出现了很多关于比如说这个父子啊，就是亲情伦理啊，然后包括对战争的一些反思，然后包括对经济发展，然后人类的就是各不同种群的这个平等的一些讨论，所以在意识上是非常领先的一个作品。同时它也是日本非常非常早期就有意识进行开发出了这个黑白的这个动画的这种作品、 哦、对对， 也是因此就是使它的这种传达的这种表现力，然后受众的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而且当时的这个手冢在制作铁臂阿童木的动画的时候，也是第一次使用了就是现在日本 这种制片模式，包括比较极大的这个压缩这个原画的数量，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三拍的这个口型，这都是当时在铁臂阿童木时候这个发明出来的吧。极大的降低了这个电视动画的成本。有了这些动作之后，才后续才有这个日本源源不断的这种动画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电视动画的这种作品的产生。这可能就是几个不同方面的这个叠加的因素，使得这个作品《铁臂阿童木》确实是几乎是吧，可以说几乎是这个手冢传播最广的一个作品。虽然这个作品到后期，其实手冢治虫自己对这个作品也有些反思，比如说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呀，然后导致了他在后期不得不去做一些妥协，包括向资本的妥协，向市场的妥协，值得去研究一下。因为在那个时代，你确实能看到这个漫画作者他并不是以商业利益作为第一考量要素去衡量自己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而是说我能不能传达出我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提到了这个铁臂阿童木，那么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今天跟大家说的森林大地这本漫画哈。那么这也是手冢治虫的代表作之一。那同时森林大地呢，它拍成了动画之后，好像也是这个日本第一部这个彩色的动画哈。 对对对， 森林大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那么它在手冢治虫的这么多代表作当中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哈？那么对后来的这样的动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精彩的东西还是带大家去书中发掘，就是《森林大地雷欧》这部作品，就是是应该说是手冢在青年时期以前完成的一部代表作。他在那个作品里边描述的大致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的一个小狮子吧，然后他的父亲作为这个森林之王，然后被当时的盗猎者给杀害了，杀害之后他被人类收留，然后成长，最后回到自己的森林，率领这个森林里边的动物去处理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对，这个作品也特别明确的带有一些比如说反种族歧视的一些烙印，然后包括反这种不平等的这种的烙印，以及说像传达这种什么勇敢团结，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这种概念的这种意识在这个作品里边。然后这个作品其实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他的好多的这种描写，或者说他的好多的这种讨论吧，其实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流于表面了。毕竟那个是一个五六十年代的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 对对。 但是这个当时在应该是70年代做的这个动画化的之后，因为它的造型特别可爱，这个小狮子， 这个小雷欧特别可爱， 对，一下就俘获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心，所以也是可以说是在铁臂阿童木这个后来的80版铁臂阿童木之前，最受欢迎的一个这个手冢治虫创作的这个漫画形象，甚至还引起了这个迪士尼后来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狮子王 、 这个有一些你说是这个。对吧，致敬也好，或者说你说是这个模仿也好，反正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话题，后来也引起了这个粉丝们的这个讨论。 对对，哎，您提到狮子王还真的是这样，我就印象当中这个森林大地有一个场景跟狮子王很像，就是这个云变成了这个狮子的这个形状。 是的是的， 对，这个场景在森林大地里面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狮子王的迪士尼的这个版本当中也看到了辛巴的这个父亲啊，这样的一个云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如果仔细找的话，因为网上有一些这个 不止一个 视频啊，一些视频的这个他会特别仔细的告诉你，哦，这个地方你看简直是一模一样。我们从后面的角度来看，肯定是说前面的这个作者创作的一些优质作品对后来的这个创作者会产生影响，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吧。 那我们在这个引进森林大地这个漫画的时候，手冢治虫有这么多部这个漫画的作品哈，当时为什么要考虑到引进森林大地？那么在引进的时候对于这个漫画又有没有进行一些改动哈？我们请到小蒋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这个书呢，它是老少咸宜的，也是适合全年龄读者阅读的一部作品，风靡一时，当时是获得日本举国赞誉的。然后而且呢，它的那个漫画版就是最初引导的就是引进到中国的时候，它是小人书的形式，这个日本原版的这个就完整分镜的这种就是一直没有引进过。 之前呢，就是94年的时候，就是香港文化传信就出过引进过森林大帝，但是它叫不叫森林大帝，叫小白狮。然后94年的时候，就是同年呢，台湾的时报文化就是引进了森林大帝。然后03年的时候呢，台湾东贩也引进了森林大帝。但是之后呢，就是森林大帝这个书就已经绝版了，就是大家在网上是买不到这个书的。但是呢，就是可以在网上看到一些有一些资源。那这个资源呢，就是其实是可能是翻译的那个小白狮或者森林大帝的港台版，但是这个版本呢，因为就是时代比较久远了，所以它的图源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部经典的作品，如果说没有一部简体中文版的话，那对于中国就是大陆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遗憾吧。对的。 内容上呢是全部的引进了， 全部的引进，就是没有删减。就我们的底本呢是就是1976年讲谈社的这个手冢漫画手冢治虫的漫画全集。但是因为就是手冢治虫他自己他就是很喜欢重画一些这个内容，而且这个森林大帝在做单行本的时候呢，因为他原稿丢失了，就是所以它里面确实有一部分是它重画的，就是版本是不一样的。因为手冢治虫这个人呢，他自己就是觉得连载和单行本的内容就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觉得连载的时候呢就是月刊嘛，那最后结尾的部分他可能会觉得加一个钩子比较好，这样大家可以吸引大家继续往下读下去。 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你单行本的时候你也用这种特别满的这种绘画的方式的话，那可能就会读起来有些卡顿。因此呢对，因此他在制作这个单行本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重新画一部分，就是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是根据这个版本的，就是之前他自己说过，就是森林大帝出过8个版本。那么这个8个版本里面的内容可能都有些微的不同。那么我们引进的呢，就是这个1976年的这个讲谈社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单行本的这个版本是没有删减的，而且就是他这个故事其实也就确实是比较老少咸宜。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刚才讲到的森林大帝哈。其实刚才二位呢多多少少的也谈到了这个手冢治虫的火之鸟这部作品，也提到了火之鸟呢至今呢一直被公认为是这个日本漫画界的最高杰作啊。还有人说呢这个火之鸟啊被奉为这个日本漫画的官职，就是看到这里就是最高峰了，是吧？而且我也知道其实后浪也引进过，现在也引进了这个火之鸟，是吧？ 对，我们叫火鸟 啊，叫火鸟，对，火鸟。而且呢，手冢治虫去世之前，他并没有完全的完成这部作品。那么这部作品杰作它好在哪里？为什么是杰作啊？请老白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展开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火鸟这个作品本身，咱们就能聊很长很长时间。我只能从我自己的一些比较粗浅的一些认知来谈一谈这个我自己的看法。火鸟这部作品，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对它的赞誉这么高，可能是也是有几个这个综合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过，他在火鸟里边手冢治虫在火鸟里面是尝试了很多特别特别这种创新的这种创作方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镜头的表达，包括一些故事的一些构架的一些这个思路，甚至他的出版的这种形式，他都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理解的这个一集一集这么出版，他是先出了开头，然后又出了，就是按照时间线来讲又讲了最后一件事情，然后又插着把中间的几个事情不是连续的跳跃的又讲了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把它全都拿到一起来一起看的话，会发现它里边每个故事之间，首先它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基于这个火鸟传说的这一条暗线穿插在它的整个故事中。第二，你可以看到它里边有一些角色是似曾相识啊，这里边除了这个说画风的问题之外，还非常明显是手冢治虫有意安排的一些角色。它里边也会有些台词说某个角色是某个角色的多少多少代的这个子孙，甚至说还有一些特别新潮的像平行宇宙的概念，某个角色是某个角色在另一个宇宙的化身，等等等等。整体来讲是一部既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又有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新潮的这种创作思路然后柔合在一起的一部作品。这是我觉得它首先是第一点，它确实是一部在质量上内容质量上非常非常高的一部作品。第二是说它为大家觉得它是一部划时代作品，也是因为它 展现了在那个年代，或者说说的具体一点，他的创作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 对， 一个跨越了30年周期完成的一个作品。首先他在50年代就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构架，把这个之后自己30年的人生要创作的这部作品已经勾画好了。 对， 同时他在里边不断的在加入，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然后社会的变迁，在逐渐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到他的作品里边。你甚至可以拿它看作一个日本的一个50年代到80年代，拿它去研究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而且最夸张的是，他在那个年代做的这个构架和设计里边，就有很多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想象空间的一些超前的意识在里边。 对对对，没错。 对，这也是大家，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大家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的。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谓的传说加成吧，比如说像他并没有画完就去世了。 对， 大部分有这样经历的作品，可能都会被爱好者认为说，哎，你这个好像我这个觉得这是一部什么幻之作品，这个神之作品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可能他遗留在世，就是最后去世的时候遗留在世，对于火鸟后续的一些这个算是规划吧，只有一些特别简单的这种手稿，甚至他的结局篇就是 现代篇， 现代篇， 对对， 只有名字。从那个从他最亲近的人，他的儿子也好，或者是他的编辑也好，到一直在看他作品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按照那个构架下去，他的结局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也是引发了后来的这个读者呀、爱好者之间这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讨论。很多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大家会认为说这个作品确确实实是一部划时代的，就是所谓日本漫画的最高峰。甚至说有人拿这个作品比喻这个作品，说是如果单看这个作品的话，很像这个莎士比亚的作品之于这个小说这个文学题材的这种状态。如果单看它，比如说文笔、画风，或者是比如说某一段故事，可能看上去你觉得哎平平无奇啊，但是实际上它定义了这类型的作品后续应该怎么画。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火鸟找出来看的话，它的很多故事桥段，我们都会发现，哎，这段好像后来在哪个作品里边用到过，那段好像延展开就是现在正在连载的某个作品，所以说它是一个集日本早期这个漫画创作的这个精华于一身的一部作，甚至说他的这个福泽吧，一直是这个现在还在滋润着这个漫画创作者。 那很遗憾的就是，我也看了介绍，就是说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手冢治虫打算在他去世之前至少画下那么一页或者两页。最后他这愿望没有完成。 是的，是的。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他分为十几篇，那每一篇都是这种时空交错。他原来计划呢是最后一篇现代篇变成一个前后两个时空，最后融汇在这一点的最后这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结果现在我们也是没有看到。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在手冢治虫的心目中究竟这个火之鸟的故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讨论了这么多和这个手冢治虫相关的作品啊，不管是我是漫画家还是谁都可以画漫画，以及森林大地，还有我们最后所讨论的这个火鸟哈。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哈，一股脑的跟大家介绍的这三本书，通过出版这个手冢治虫的相关的书籍，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到看到一些什么呢？ 就是说手冢治虫他自己的这个漫画呢，他的故事深层就流动着对人类的爱和对世界和对万物的爱。那这个森林大地出版以后呢，就是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一位读者给我的留言，他就说到，就是说手冢治虫是他童年最喜欢的作品，他妈妈会经常给他读这个作品，然后这是他一生中最美丽的回忆。然后这句话就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一本就是好书，它可以在读者的心中播下一个种子，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在将来长大的时候，他成长的时候可以生根发芽吧。然后这个也不仅限于手冢治虫的书吧，也是一本好书带给读者的。作为一个编辑的职责，我觉得就是推广给大家更多更好更有意义的书。 朋友们，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